礼，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看电影，你们是不是喜欢安静的？特别喜欢安静的环境。 太安静了，看默片就没劲了。 也分多安静，你知道吧？ 对， 哎，旁边坐着母子俩， 哟，带媳妇孩子去看的。 你听我说啊，我们坐那电影院啊，最小厅也能装100多声，不光母子俩，什么父子俩、祖孙仨， 你说 随便。 王大雷，你就想，如果说你看那场电影不巧，哎，前后左右全是母子， 都是母子，我怎么进去？ 没有，你在他们中间镶在中间，你 镶在当间。 不是，就是你现在是做好了，可能周围来的都是你认为来的都是青年男女，结果呢都是中年妇女带着小朋友。 所以我就想说，这电影你得告诉我什么电影，都是母子的，我还得买票看。 老少咸宜啊，你看， 哦， 你那个票就是那天恰恰的，那么巧买了一个周围都是母子，母子左右、上下，哎，前后都是母子， 左右前后，我怎么还有上下？ 不，楼上二层啊。 哎呦，现在这样电影院真少见了啊！电影院都是坡的，楼上有二层的，我现在真的看少了。 虽然你坐在这个位置啊，真是风水宝地啊！ 大伙看的是埋在这儿合适， 简直是生机勃勃。 我就不知道电影院哪一座生机勃勃。 不是，周围太热闹啊！妈妈，我吃这个，这是什么呀？去你的吧！ 没听说过。 我说到早事儿了， 母亲们也是非常的那什么，别说话了啊，老实点啊！喝完了还喝，听话，马上电影就开了，不许出声。什么样的母亲都有，就没人管您。 你当时百感交集，有时候你看着他们也挺羡慕的。嘿， 他们都有妈妈， 你也有妈妈。 哎呀，就周围这个混乱的环境中呢，这王大理意志又不坚强，人老吃东西啊，这开一个那开一个， 突然你要发作啊，啪，现场黑了，电影开始了， 停下， 电影开始了。就在你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听到， 你以为地震了，就是其中有一孩子呢非常激动， 呀呀呀，哎呦哎呦哎呦呦，妈呀，哎呀呵， 他这个不光嘴上，他的连皮带讲，他脚上他也没闲着呀， 对， 踢后座，呵， 他坐仙人球上了似的， 个矮，他在这椅子上他就逛了两脚， 对， 正好你那后背劈啪劈啪了劈啪劈， 等会儿 另外一小孩旁边吃这个，就各种又带响的东西吃啊， 带响的东西，带响的不都是乐器打的？ 你别说，他嚼了个泡泡糖、 瓜子儿、 花生， 这个 占着小嘴。 等会儿，这都不让带进电影院了吧？ 谁看得见啊？ 他偷摸带给，怕孩子不老实啊。看着电影，嘴里也不闲着，脚上也动弹乱颤呀、啊，踹你的椅子背儿，同一排的在那晃荡颠的，您就跟坐在发动机上似的，看这个片子特有真实感。 左手这边那小孩吃东西，吃你一腿； 右手那小孩那擦抹嘴，往弹你一身。 前面那小孩倒是挺老实的， 吃完什么都往后边扔。 我都多余坚持下去， 你可出不去了。 为什么？ 多少母子在您的周围啊！ 我站起来往外愣换， 换出去你怎么看电影啊？ 不看了，要这么一大环境，我真不看了。 你那你不生气？你不说也不管管？ 你听我说，要是这电影院里都是大人，有一两个小孩的能管。要都是孩子，就我一大人。 不是都孩子，就你这块是有孩子，其他地方都非常安静。 哎，你说这都不现实。 怎么不现实？ 就我这噼里啪吃，边上都很安静。 对对 对，我边就四个孩子了，前后左右吗？ 对。 您怎么处理吧？ 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镜头来了，小朋友一下子扎你怀里，哎呦！ 那也只能扎一个，四个我搂不下。 俩。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太可爱了！小孩眨着那种可爱的萌萌的双眼看着你，猪猪。 我怎么还是觉得到动物园了，不像到电影院了。这事儿不往自己家长怀里扎，往身边外人扎孩子，这都很少见。 您看的是立体电影，孩子往这边躲， 本能的是找家长。我跟你说， 哦、那就是你 戴眼镜以后晕了就。 对对对，也许你紧张，你就本能的找家长，扎到人孩子那儿去了。 前后小朋友呢，虽然捣乱，但是特别有礼貌。 那屡教不改也不行，我也可以跟他家长说的说的。还是那句话，我这电影院最小的也有三五十人吧，小厅 有 是吧？那就这四个孩子，那就说明大家伙利益都受到影响了。那我就要提出了意见。 您怎么提意见？ 管一下孩子，让他注意一下影响啊。 对对，您快点，你们都把你们孩子都拐了啊？ 管喽！ 哎， 其实大磊一开始是早想说了，但是什么呢？这气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刚要爆发，然后一小朋友冲上来，叔叔。 那么可爱的 小孩，来下去了。 我这下去太快了， 过一会儿忍一会儿啊，小朋友又犯贱，你又来，气又邪了。那小朋友又看，把头放你肩上了。 看您那气， 王大雷早就想当爹了。 好家伙，三起三落啊！这脾气， 等会儿。 哎呀， 我就想当爹，我也不能上这认孩子去。 喜欢孩子， 对呀、啊。 长睫毛，大眼睛，哎，樱桃小口一点点， 对嘴那个甜呢。 小侄，你们希望我怎？你们给我把我的道啊，都给我堵死了。第一不能出去，第二我想生气都不让生气，想嚷嚷又不能嚷嚷，我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您， 我只能拔刀自尽了。我直接提，你们应该管管你们孩子，别闹了，对吧？这最简单的问题。 管了，每个家长都恨了自己那个孩子， 恨了扛起来了， 恨的。 我说就是恨的，就恨了。 同时呢，也换了座位了，把孩子呢往外换了。20多岁的母亲呢都挤到您身边来了。 哎，这回我踏实了，不会有人往我怀里栽了。也不会有人用大眼睛忽闪忽闪看我， 对， 也不会有人搂我亲我都没有了。 但是奇了怪了，孩子感兴趣的电影啊，妈妈们没有什么兴趣，玩微信的玩微信，刷微博的刷微博，你这周围亮成了一片灯球火把呀， 量子油松照如薄昼一般呢。 那我就理解出他们孩子为什么没素质了。 哎呀，那怎么办呢？这火走起来了。 哎，这回降不下去了。 一回头刚好说，那妈妈的怎么说呢？ 哥，儿子淘点怎么了？ 我没说儿子的事儿，那会儿 对不住，我注意， 就是不改。 大雷一看，哎，走， 就到楼下去了。 哎，我不是在一楼看电影。 我说您那脾气呀，降下来了。 旁边那也拿手机拍，哎呀，这不是那俩大明星吗？咔嚓， 到这儿为止。 手机就是咔嚓。 行， 此时此刻王大雷已经走。 哎，我再问问，你们希望我怎么来？ 顺其自然。 什么自然？顺其自然。 跟着你的心呢。 我跟着哪回家？ 你心意是什么样的呢？ 退票。 这件事情啊，在网上引起热议。当然，我们说的不是大磊的事儿，是大年初二，淄博有个女子啊，带儿子看 3D 电影，因为孩子时常跟他交流。遭到隔壁两个女子的警告之后，孩子仍然说话，于是隔壁的这俩女子趁着黑打了母子二人。这母子二人鼻青脸肿，他们呀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找到打人者，并希望对方道歉。有的赞成打人者，有的呢是同情被打者。赞成的呢觉得制止没有功德的人，这算是见义勇为，而且挨打不接受教训，让人非常气愤。打人的 不对，是不是？你甭管什么情况，你不能打人。 对， 挨打的呢，你比如说当家长的，你控制一下孩子，或者是你看坐火车的时候，广播就说了，如果您小孩哭闹呢，请您把小孩带到那个火车的车厢连接处，你把孩子的情绪抚平好了再带回车厢，省得影响其他人，就尽量想办法解决问题。有位当家长的知道人家有意见了，就控制一下孩子。那位呢，好好说，别这上去就打人家。你说有那有素质的那个绅士，是不是呢？脾气等都那样的，人家也没发作，和颜悦色的跟大家说，你们让我怎么办？对不对？ 关键我碰到都是母子， 人家就算是发作了，充其量也是打自己。 我自己退票完了。 关键是电影院里各种奇葩的行为，您又碰到过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小柱有一次去这个电影院，他说呀，他简直跟三个母老鼠在一起坐。 净听见滋儿滋儿滋儿了。 小柱回来跟我说，跟三个母老鼠坐在一起。 那公老鼠都干嘛去了？ 还有的看电影接电话，5-6次，公司长公司短，汇报自己干嘛呢，声音大的整个电影院都能听见。 他是想压过电影的那声音，所以只能靠提高自己的音量了。你知道吧， 那场电影院里边的观众呢还是比较有功德，各个角落里传出了闭嘴， 绝对没这么文明吧。 小柱还碰到一个旁边的妹子吃凉皮儿。 我在哪儿看电影呢？还有吃凉皮儿的， 不明液体溅了一脸。 哎呀，我知道肯定有醋。 大磊又碰到一对儿，脚翘的比大磊脑袋还高。 王大磊看电影还觉得，哟，今天这电影院不错，还有头枕呢。 小柱又碰到一个，说对剧情发展呢，女生看不懂，男的呢就自动开始当讲解员，哎，然后接着炫耀自己看过的书，后来又讲解这是哪个书店的书。小柱后来都没看电影，认真的听他们炫耀来的。 哎呦，这俩钱花的。 王大雷有一次看电影，戴好眼镜看了啊，开始了以后5分钟啊， 咕噜咕噜咕噜进来的，开始十分钟咕噜咕噜进来的，开始30分钟咕噜咕噜进来的，开始40分钟咕噜咕噜进来四个，开始1个小时咕噜咕噜进来一个，中间52分的时候咕噜咕噜出去一个，53分的时候咕噜咕噜出去俩，1个小时的时候咕噜咕噜出去四个。 王嘉林，你肠胃是不是不好啊？ 王嘉林买了最靠边的一个位置， 抽水烟的呢。 别管那今天心情多么的糟，何不抬起头来摇一摇？为何不要？为何不要？找一个快乐天堂，充满欢笑，来来来，摆开烦恼。摆开烦恼，跟着感觉自由逍遥，尽情玩笑，如此让快快乐乐地摆开烦恼。感觉自由逍遥，尽情欢笑，就这样快快乐乐地摆开烦恼，摆开烦恼，摆开烦恼，跟着感觉自由逍遥，尽情欢笑，就这样快快乐乐地摆开烦恼。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未来，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柱、大磊，你们好。 小花，你好。 就是不适应。你参加什么组织还是什么工作？ 咱们又要聚餐吃饭了。 好啊， 这次说好了是 不好 AA 制。 你看，他刚才按他这种说话的方式，要说吃饭一定是没憋着好事。 谁说的？哪对不是我吃你？ 哎， 那个、 这像是正常人了。 对对对对， 吃吃吃，就知道吃。 哎谁提出来的 ？AA 制还是我们吃怎么了？ 这对呀、啊， 本来挺激动一下，让你们这一说，好像我又在怎么阴谋设计你们一样。 本来啊，我们也没这么以为，但刚才你那种表情和那种状态很像， 这逼着我们这么以为、 哎。我没少请你们吃吧？啊？ 啊什么呀？ 有吗？我在回忆这事儿呢。哪年？他要说要请咱吃， 不能说没有过吧？ 啊，那不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 行了 ，AA 制， 你看， 放心吧，人人有份儿， 仗是人人有份 儿，但是我觉得这 AA 制啊，你亏得慌。 怎呢？ 咱俩没他能吃，咱俩饭量不如他。你看，花同样钱，咱比如说4两肉啊，他一人吃2两半，咱俩可加一块花的可不是那钱。 现在菜比肉贵， 我没说吃菜吃肉， 咱 我说这份儿， 咱俩有他吃菜吃的多吗？他又不怎么吃肉，咔咔咔。什么沙辣， 这是两样东西是吧？吃沙跟吃辣， 使劲往里着吧。西兰花那么大一个，咔咔咔，它没了。 等会儿， 不是吃没了，吃没了。 哪个饭店卖整颗的西兰花？你给我找着一个 新发地。 不是，我就说营养素人贼着呢，营养素贼着呢，什么什么价高吃吗？ 那我听我的， 那我应该吃P1去， 绝对有比这个价高的。 哼。 他吃那有机呀、啊，都 还有比这更有机的。 他比咱们狠。 王大磊啊，要说王大磊比咱俩都强，他吃剩的吃的多。 你剩下的你绝糟践不了。 那这么说其实剩下的都是精华。 对呀、啊、 我没听说你吃鱼多的把精华给我剩下了，我把底料都喝了， 到现在愣没得上疼风，尿检也不高。 原汤化原神吗？你是？ 对。 哎，我没治原神，我都是喝原汤。 那你那底下捞了怎么也有？ 我喝原汤都没赶上热呢。 看 着 这么一算， 这 咱们谁也别说谁了。 我得说你们俩，我这喝原汤，你到哪火锅店续汤要钱？ 哎呦， 底料要钱不要钱？ 底汤要不要汤？那菌汤咱们得枸杞、蘑菇。 有菌汤就每次点枸杞， 大姜片子都让你一人吃了，多好啊！ 暖胃。 哎，小花， 那真是这。 下回咱换我行吗？ 行，那你先喝汤。 我没说换顺序。 啊，换座位， 换内容。 啊，换内容。 我先喝汤，你们是挺好。 那实在 我掏这钱多冤呢。 行，在 A 制，咱们别在这上面是不是纠缠那么多了 ？A 制大家都平衡，你爱什么吃什么，不拦你行吧？ 拦不住我， 那就 A 啦。不是咱们仨，还有好多人呢。 嚯，好多人。 嗯，还有仨。 六个人。 葫芦加宝，说好了都是 A 的啊。 等会儿，到六个人，你跟我们俩说 A， 请他们仨是吧？ 没有，他们也说好的都是 A 的。 要说好都是 A 的。 你这防范意识太强了。 这话废话，这话有问题。 我就说大家都是 A 的，平等的，均分。 行，狐狸狐狸， 是吧？ 走走走。 哎，他们到了。 谁到？ 你们怎么到那么早啊？ 哎、哦，说什么？没听清，人太多。 来吧来吧，点锅点锅，咱们还是老三样吧。 对， 我听的老三样是什么 啊？就是大麦茶、山楂片、花生蛋。 别跟我抢了，这是我的。 新三样也要啊？ 哈密瓜、小黄瓜、西瓜。 有包三样没有？ 行行行，又上三样啊！芝麻酱、葱，还有这个 香菜。 他们怎么都三样三样上？ 配套嘛。火锅讲究配套， 我没听说火锅跟哈密瓜配套。 哇、哦，真好吃这个肉！哎，你们觉得怎么样？ 好， 这个味道特别嫩。 哎，吃菜吃菜吃菜！ 来，先把肉涮再说。 水汤水汤， 唠叨，快点快点，请老板起啊！ 好嘞，能者多劳，下边该看您大显神威了。 哎，我也吃饱了，我也不喝了。 羊肉是不是好吃？ 嗯， 我觉得最不错的还是汤。 哎，好撑啊！哎呀， 哎，我车碍事，我挪上车去。 来算账啊！ 算账算账算账，他挪车去。哎，葫芦，我媳妇干嘛去啊？ 嗯，挪车去。 哦，行行行行。哦，你们把小猪车挡了。 嗯， 那他挪什么去了？挡车的也没出去。 小丽， 有人叫我呢。 哎，你不叫小花吗？哎， 小丽， 哎， 不要赶紧的吗？就是着急呢，对方。 对方着急跟你有什么关系？ 喊我同学。 你同学喊小丽，没喊你。耳朵不行啊！ 我也顺便挪个车吧。 哎，顺便挪个车，不是他没车的，顺便挪谁去？哎，我刚想明白，他跟小叔都没开车呀，就把我一人扔这儿了。 先生你好，请问您是要买单吗？ 啊、哎，你先搁这儿，我先看看。 好的。 你多少钱？ 1000块钱。 我去。 您这样的，您点了一个海鲜套餐，这加了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毛肚。 连套餐里还要加毛肚呢。 您现在买单， 等会儿。 您如果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的话，还可以享受就 现琢磨这个。 今天没有。 我还说憋着我吃他们一顿。 你买单吗？ 等会儿。 嗯。 怎么了？这么多人，着什么急？看来我得借机会走。好在这二楼倒是不高。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啾啾啾！哎呦，这就倒看出来了。哎，这有棵树，嘿， 谢谢。 我顺树，我爬下去得了。哎， 啾啾啾！ 哎，我顺这树，我爬下去了。哎呦，这树，哎呦，这树结实吗？我先走。哎，这树不行，这过来，哎呦！哎呦，我终于明白了，他喊的是999。 事情发生在重庆，有这么一档子事啊，朋友聚餐说好 AA， 可是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只剩下这位男士一个人，他自己意外的成为了买单者。面对大概1000块钱的餐费，身上没带那么多钱，面子上过不去，于是这位呢，趁着二楼包间没人，沿着窗户边的行道树就溜走了。可是没想到行道树的树干太细，一下子他跌落在地上， 摔成了重伤。 还有人喊999， 你们一定想知道最后是谁买的单吧？

是海参，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那么一袋呢是10根，和一根海参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那么9大袋就是90根，您可以一天一根吃90天，3个月。另外还要赠大家呢是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而且您那个提货券写的都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只要1380，1380就可以把5310的产品全都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佳，空气差，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伏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持续较差，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13-3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体感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3，体感阴冷。今天户外空气质量不佳，不宜久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你们说啊，这个前任现任是不是一个特别难处的关系？ 没什么可难处的 啊，如果说 不能见面， 不是见面也无所谓，见了面了又当如何呀，对吧？ 这就怕什么呀，这俩人是 还没分手， 就算就这不成，要是还没分手啊，这就叫这个脚踏两只船了。 这个你不能接受？ 这不是我不能接受，是那俩人不能接受。 王大姐能接受，就是怕自己这胯接受不了。 你是不能接受哪个？你是不能接受你是船呢还是脚啊？ 脚也是俩，船也是俩，我是那人行吗？ 对，你是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人呢还是你？ 就是你是不能接受你踩两只船呢， 等会儿 还是说是接受人踩两只你呢？ 这句话特别，我不能接受我是人。我要这么说，我能接受我是人，我不能接受我是船。我爱踩不行，踩人行。这是这种人的是一种品德的问题，对吧？我们不提倡也不宣扬，这种人也是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 灰色过渡期， 哎，你要这么说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就是这个男的态度，比如说很明确， 这个女的呢非要就是跟着他，他甩不清楚，然后现在跟他女朋友好，这倒是可以理解，他只要不同时跟俩人联系。 比如说吧，你跟大红现在是恋爱关系。 对， 没有， 举例， 因为我们俩没有对象可以举，就举你了。 这个你和大红是恋爱关系， 嗯， 之前呢你确确实实和杨洋抬过 抬过家具，帮他抬家具而产生的爱情。 对对对，抬出感情来了，但是抬感情抬没了，你们俩就分了，你就和大红好了。可是杨洋呢，分了杨洋找别的男人了，结果别的男人之后又跟杨洋分了。这个时候你和大红已经谈恋爱了，可是你和大红谈恋爱之后，你们俩出去玩的时候知道杨洋 失恋， 怎么办？拽着杨洋一起玩去了。 因为你太不希望你的女神她伤心了，你想带着杨洋去散心，你认为你会处理好这个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你觉得你萦绕在这两个女人之间呀、游刃有余？ 你是这么想的？大红我也跟她说了，我现在跟你正式谈恋爱，那杨洋就是过去式哈。不管怎么说，过去的事儿，我只不过尽一个曾经的前男友的一个责任吧。哎，如果有的话， 你等会儿啊，对，后边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有的话。前男友有什么责任？ 就只当是好朋友，他现在不痛快了、哎、你帮个忙怎么就不成呢？ 何况他是你女神呢。 对呀、你像洋洋呢，就是哎呦，没想到这个时候伸出援助之脚的是你， 手 是王大磊。 嗯， 哎呀，就像那救命的稻草。 对，洋洋也想了一下， 攥 不就是散个心吗？ 对， 我又不干扰他们， 对， 他们该亲亲该搂搂该抱抱，我还能说什么呀？ 大红一想，反正人已经是我的了，还能怎么样呢？ 我就看看你在里边起什么好作用。 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哎，你们俩多恨我，老老和这种绝地人。 不是，你就想想，你觉着尴尬吗？ 这怎么化解呀、 那梦中情人对你的吸引是无可抗拒的，对吧？ 我跟你说啊，这样的情况下你顾哪边都行，你比如说他心情不好，我去陪陪他也行，啊，这边说为了安抚这边，陪陪这边也行，唯独不能把俩人约在一块儿。 但是时间你岔不开呀、因为恋爱之旅已经定好了，你跟大红什么票都买了。 那怎么会岔不开呢？ 那餐馆都订上了。 我还没听说订餐馆实名制的呢。 都预定好了，那哪一家吃哪家吃，话都话了好几遍了。这边退机票吗？退这个酒店吗？你钱放在那儿了已经。你这个女神失恋了，她就这一阶段她难受，你安抚不了她，以后也没有你什么事儿。 这还真是两难，我认为不妨把那边的就退一份儿。 你跟洋洋去了、把你的大红给支开了。 或者跟大红去， 或者大红跟洋洋去。 哎，这不行，这他们俩容易打起来，要不然没有什么更好。 你现在想好了你到底喜欢洋洋还是喜欢李大红了吗？ 我就没想过，这你们非给我安排到身上。 我建议你啊。 怎么着？ 在感情上面，喜欢谁不喜欢谁，哎，这要正视自己的这个心。 那我正视我自己，我喜欢杨洋。 别到时候没正式分手，完了让前任和现任互相都知道彼此的存在，结果大打出手，这个事件不是一次两次了。咱们前一阵小区里面刚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对吧？ 真是，你说一块儿去吃饭的时候，你挨着谁坐， 对吧？那 点餐的时候你照顾谁的口味， 坐圆桌吧。 哎， 小花，这你也别难为我，哥你、你怎么办？ 对，好比说啊， 你出个主意。 王大磊是你的前男友，我是你的现男友。现在王大磊因为失恋，你王大磊又是你的男神，你怎么办？ 这个机票谁买的呀？ 哎，我怎么就没想这问题呢？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大街酒吧里，小柱啊，我真得说说你了。你干嘛呢？门口冲那女的，你多大了？你住哪儿啊？干嘛呀？ 哎呦，这叫 那么点小孩走丢了怎么办？我是不是也问清楚了？ 吓我一跳，我以为大，这岁数大，这就叫赤裸裸的勾引。 那你不能温柔点？小朋友，你多大了？你干嘛那么凶啊？你多大啊？ 我不这么问，我能镇乎他吗？这眼瞅他就大四了。 不是小孩啊， 在我眼里他就是小孩， 年二十了， 还读书呢。 那读书年二十了。 干嘛，大磊？你那么激动干嘛？ 二十了，好岁数。 哦，你没有二十啊？ 我有二十，不过 你不是喜欢洋洋吗？ 是喜欢我。 大点，稍微大点，32。 不是，我也没说我不喜欢洋洋，我就说他这人品。 啊，就是 有问题。 真是， 你这样，你说你多大了？这不是赤裸裸的勾引人家吗？哼，流氓！ 看人是学生， 臭流氓！ 以为人家不经世事， 啊、 你就想上来那个 搭讪， 毛遂自荐。 这地方用毛遂自荐不合适吧？ 你就知道他什么词汇量了。哎， 不是，他这词汇量倒是很丰富，毛遂自荐没问题，他就是乱用。 推荐我成为你男朋友啊？ 没听说过。 那毛遂自荐怎么用啊？ 毛遂自荐当什么事儿的时候他用合适？没有说当男朋友毛遂自荐。 这有什么？ 那怎么不成了？ 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可以？我推荐我自己成为你的男朋友， 走大马路上随便瞪一女的，哎，我毛遂自荐，我当你男朋友，你说这合适吗？你说这是流氓不是？ 那倒是。 你到底往哪边说？ 用词虽然我虽然争论这是文学上的这个探讨，但是流氓这事没有什么争论。 对，这是一行为问题。 而且吧，我就说了，小猪，其实也不会抽烟，非得在人女孩面前甩个酷， 甩酷。甩裤 烟头啊掉裤子上了，烫了一大窟窿。 好，谁叫甩裤？ 耍不好吗？甩呗，只能 是。 不是，你说你不会抽烟，想给自己呛的来？ 你弄得乌烟瘴气，女孩讨厌你。刚洗个脑袋，让你抽的那个劣质烟那么一熏，满脑子带着那种。 丁磊， 我和那女孩 对 抽烟抽的脑袋都冒烟了，头发着了。 他用这劣质发胶也点着了， 女孩开了火炬了。 你们俩有那功夫都换点好东西用用。 我们换好的没用啊，那女孩不换没不行啊，着的是她又不是我。 而且没事给你讲笑话又不可乐，人家特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然后小柱就喜欢品评论足，什么这个腿太短了，那个腰太长了，这 腰太长了 啊！ 我头一回听说这种品评， 脸好看，这个不好看，这30分，那60分，这100分，你先看看你自己长什么样，你再评评呀。小柱就喜欢什么呢？老觉得自己魅力特别大。 哦，多大？ 就是觉得自己只要往那儿一站， 啊， 就有人看。 我成展品了。 小时候我跟你说，你要意识到问题，这要走俩极端，要么好看，要么极寒碜。我帮你点拨一下正确人生观啊。 跟人姑娘聊天更气人了。 怎么了？ 啊，人家说，哎呀，真冷啊。 啊。 小猪，哎呦，还好我今天穿的多。啊、人家说了，哎，我真的挺累的今天。小猪说，哎呦，我也特别累。干嘛了？干嘛了？干嘛了？他给我累的。 他倒是顺着聊天不抬杠。 姑娘化了半个小时的妆见他，见面的时候你小猪问你，你是不是没洗脸啊？ 这就是他到现在为什么都搞不上对象的原因。 我这个他不是善于观察的人，是不是？那也比王德磊强啊。 哎、你不善于观察，人家问你胖没胖，你每次都说胖了。 我说的是没有，哎，可能稍微有一丢点胖，是不是？ 哎，小猪，我再问问你啊，我始终不相信你是跟女生那么聊天的。 对，这样也不合适，聊不到一块去。 你这样容易被人拒绝，你也知道自己单身的原因吧？ 是，我单身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耽误在您二位的身上，要没您俩给我这出谋划 策。你说耽误在小花身上，我信啊，因为女的之间她有这问题。你说耽误在我身上，我才不信呢。 你没给我起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 没给你起一个好的。我怎么没起好的表率作用了？我跟洋洋挺好的， 就是跟你没小好。 对了，你跟洋洋好，洋洋跟你好吗？大红跟你好，你跟大红好吗？ 那好歹有啊，你有吗？ 就是你拉他后腿了。 对呀、啊， 我突然拉他后腿了。 你啊，你是拉着大红的前腿啊，扯着这个洋洋的后腿。 意思什么呢？就是跟你做朋友，他觉得这个没光。 我出光区了， 你把脸上带出来行吗？ 哎， 光没光这不成。 因为你这样的朋友，他觉得很害臊。他根本就不愿跟你在一起，其实啊，他在这儿只是为了蹭你的吃，蹭你的喝。 不是小花， 那我不应该跟他在一起。 你们俩早就不应该在一起了，掰了吧。 哇，你这第一是说话语速快，第二说话语无伦次，第三你这说一个再饶一个。 二位， 嗯， 还是问一个问题吧。 怎么了？ 多从自身找原因啊！你看，取悦女生呢，自己要有一些优势， 有 要会体现自己的优势。 甚至要造势。 造势？ 对。 怎么造势？ 有什么优点你要让对方足足的知道？ 我知道对方清楚的知道，还得足足的知道。 就是你给足了， 对，你一次他没注意，你再来几次。 对，就是一次你得加满。 聪明啊，对不对？这个心眼好啊，这都是我的优势吗？ 就俩啊。 在这个社会生存当中你怎么样啊？ 我倒是没死现在。我好歹比小众活得好吧。 何以见得呀， 我们有正经工作。 这个怎么说呢，实际上呢 现实没有那么温暖。 那是正常。 你光说我心眼好，哎， 那是真咬着你 多。这个有的时候 我做的时候吃的多了， 在生存的紧要关头 啊，在生存的紧要关头吃的多确实是优点。 你还是得有一些本事，对吧？ 对， 你不能说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下我吃多少这样的， 拿我当狗 养活自己行吗？ 拿我当狗熊了是吗？ 是吧。好，我就这么说吧，你看我有一个男朋友。 你有一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还分分高兴。 他是建筑与艺术系。 哎呦，这个专业啊， 不是 建筑与艺术， 这专业能到一块儿去吗？ 怎么不能啊，就建筑与艺术学院，然后 建筑与工程学院我知道，还有建筑与艺术学院的啊。 你说清楚了。 建筑工程学院我知道，还建筑与艺术系学他爱学什么学什么。我承认有行吗？ 你看经常跟我是这么说的，说如果你要掉水里啊， 哎呦，什么例子呀，这是 怎么了？紧急关头才能显出英雄本色呢。 好好好， 你别动， 都掉水里来不动就等着沉点啊。你比如说小花，你的男朋友是这个电气与自动化学院的，不等一下子你掉水里了，男朋友怎么说呀？ 嗯， 我先把这个游泳救人啊写入程序，等我把这机器人造好了我再捞你。 把机器人？ 机器人。 这个总比计算机这个学院的强，对不对？计算机学院的要是你掉下去准得说等会儿我拿网线去。 干嘛？ 离开网络没办法了，网上查或者在网上叫人，等捞你的时候已经凉了。他能想到就是网线，人家天天跟网打交道。那这么说我觉得你找一个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是最好的。 怎么呢？ 当时就得喊别着急，掉车里在路上了啊。 你比如说你这男朋友是电子科学与应用物理学院的，吧等一下子你掉到水里了，哎呀，根据这个阿基米德原理啊，你现在要放松啊，而且呢要增大与水的接触的面积，这样保持这个受力平衡，一会儿喝饱了你就飘摇上来了。 那要这么说我觉得你找一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比较好，因为它会给你设计一个泳衣，这种泳衣是使用全聚亚胺酯材料制作的，质地柔软，富有弹性，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你穿上它还很时尚。 哎，你们就那么希望我掉在水里吗？ 你自己说的。 对呀、啊、 我说的是水坑里。 哦，那这些人都回去吧，用不着救你。 你们就说你们自己，你们俩在社会生存中怎么样啊？ 我们再挖一水坑吧。 快乐街加主院。 哎， 你干嘛呀，讨厌！ 这不是晚上 至于吗？你 聊聊天吗？ 好久，就算是咱俩大学住宿舍，后来咱们工作以后没怎么在一块儿，你不至于这么激动啊？ 哎呀，我现在呀，这不是生活压力大，咱们得聊聊啊，是不是？ 现在压力还有点大， 这不找男朋友吗？是不是？你看这，哎呦，别提了，好几个男的追我，你看我这。我也是长得太好看，没办法，你知道吗？我这个皮肤你也是。你乐什么乐啊？哎，你不知道咱们原来那校花有我吗？你缓口气，你喝口水。 你说什么？ 哦，合着我刚才说白说了呀？难道你不知道咱们姐俩这么长时间了？ 你行了吗你？ 我这形象啊，我这个个头， 欠人多少东西啊你？ 我怎么欠人多？人家都是给我的，是不是？ 给你就要，给你就要啊！ 给我，他稀罕我呀，他待见我呀。 那你就跟人谈，那你又不跟人谈， 就得跟人。 要么男生都被我老议论你呢，说你物质。你呀、啊、你就算没男朋友你也得洗澡呀。 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没谈就得洗澡啊？我怎么了？我跟你说，我这身上 你带这味儿。 哪味儿？你闻闻。 你闻不出来、啊、 你们家下水道，你们家下水道犯味儿了。 你带那被子是不是有点潮了？ 哎呦，还真是有点味儿， 是不是啊？ 哎呦， 你真这是 什么？你没刷牙呀？什么味儿啊？这是？哎呦， 是不是你头油啊？ 哎呦，头油。不对不对， 你可不能这样， 不对， 不能自我放弃。 要不 你现在破罐破摔的，有点 谁破罐破摔了？ 这个味儿一股子一股子，要不开会窗户吧？ 开空调啊？哎， 是吧？ 那感觉床老有动的呀？你这睡觉也不老实。 我没有动，行吗？哎，我跟你说，你跟那男孩最后定没定啊？我觉得你呀、啊，紧追着人家，人家都害怕了，你是不是稍微收敛一点？ 我什么叫紧追人？人家紧追着我，知道吗？人家就喜欢我，喜欢我有女人味儿，女人味儿可强了。 你那位鼻子肯定不好 啊！ 我把那热水器打开，你进去洗洗。 哎呦，这还洗澡啊？ 洗洗吧，你身上那味儿太大了。 洗， 拿毛巾也拿热水泡吧。 哎呦，这连毛巾都脏啊！我这次去，这次去。哎，这样跟着待一宿，这我怎么下手啊？哎呀，我洗快了走啊！连哪段都会，我还真不知道这姑娘还喜欢曲艺。哎，哎，行，我说你，我都洗完了，你是不是得洗洗去啊？ 不是，怎么都 这一宿这折腾劲儿了？ 我等会儿，我闻闻。哎，你现在身上好闻多了。 是你这又有味儿了，赶紧洗去吧。这要不走，跟这待一宿，我这怎么下手？你看这床还不老实，这里面还爱上，还瞎尬呀，翘什么腿儿啊？还不是个整个，也听不出来是什么，我这人还耳朵馋。这个，那我是个女的。你看这毛病，什么生活习惯呀？怎么卡痰的时候跟大老爷们儿似的？这成了那黄麻丫的，鼻涕眼泪哈拉的一块全下来了，太热闹了。我还等那个白净，那年轻，哎，头发的色儿我也喜欢，身上的香味儿我也闻惯，尤其喜欢他银铃般的笑声。 哎呀， 怎么这么半天呀？真是赶紧睡吧！ 怎么还有味儿啊？ 是啊， 这没鞋呀、 啊？ 你说 我这鞋刚穿的是新的， 你穿旅游鞋穿不穿袜子？ 穿旅游鞋得穿袜子呀。 洗了吗？袜子刚才？ 袜洗了，袜子新，不是袜子事儿，你知道吗？你身上 你把鞋拿走，你把鞋拿走， 你放床底下不得了。 那你往里放， 往里放， 哇！ 我怎么觉得还有味儿啊？ 就你那鞋放床底下吧，快点，我给你往里塞，走。 哎， 这总算好点。 好点没有？ 哎呦，这还有什么味儿？ 你是养狗了吗？ 谁养狗了？ 你是不是踩什么了？ 我踩什么了？我没 踩那什么了？ 踩什么了？我知道你 闻着还有一股味儿。 没有。 你把鞋底翻来看看。 你看， 是没事哈、啊，往里放。 那个， 你是胃不好？ 你才臭嘴不臭心呢！谁叫胃？ 喝点水，快，咱俩都喝点水。 我知道了，哎，前两天，睡着了。哎呦，这40分钟给我熏的，一点点出来的。亏得没选那姑娘，睡觉还这么热呢！好家伙，扰民！看看哪是我那小白啊，这是那大黄，我来这小白。哎呦喂，小白！ 保重啊， 小白！ 哎呀，保重！ 谁？ 赶紧报警！ 哎呦，我这 洗一会儿吧你。